心电，让彼此能看见灵魂最深处的残缺，拥抱着对方的不完美，爱才真的完美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家的快乐

不能令你在在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旅行漫无目的，累积的里程想留给你登记，工作抵抗空虚，饭局到酒局累到没力气，相亲在 CBD， 你爱逛的小水开了西餐厅，戒烟锻炼身体，健康的生活已改过自新，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彼此过得就像是风未平静的喘息，牵着是身体的 潮汐， 肩膀是呼吸的突袭来的 回忆， 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天来人往在风的里，你在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如果能 不期而遇， 我们该会 难选可弃， 你不懂我 伤到绝境 没有怎样 断头痊愈， 收拾完 一片狼藉， 今日也就 所剩无几， 有个你我 早已放弃， 为什么还意犹未尽。 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原地，你天空转自转世界写过我想前行，你不好几回换季，手提好几袋更替，但是纠结的过不去，你云淡风轻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属于那些仗着年轻还能在这疼的年纪，我的独生儿与女，父母也随我娶妻，时过境迁以后，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。 心愿太多梦没有实现，

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注意

小小的人儿啊，朋友们一起呀、啊，天天有爱穷开心呐、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。那是谁家那小谁，身材赛过杨贵妃，貌美赛过七仙妹，婀娜多姿如翡翠。男女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，纯洁幸福永远追，爱打爱 K 绝不气馁，可他很自卑，是满脸人倒霉，明知白天摸过黑，还是夜里做过贼，这人生苦短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陪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吹起呀、啊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扎不上我们穷开心呐、啊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吹一起呀、啊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啊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吹一起呀、啊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呐、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家不正经吧，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、啊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吹。 翅膀背负了历经阴影的每个人梦想的心灵，

的世界，我只要沿着记忆的路线，到最深处，纵然那只是瞬间。当眼泪滑落的是句点，心里面写成你从没有走远，耳边誓言还在回旋，我会好好珍惜没有你的明天。 守候一生的时光。

有些事你不必问，有些人你不必等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